咁有一年，咁啊屬於個饑荒之年啊，咁啊米糧就昂貴。咁啊有一次咧，佢就七日之中，咁啊定期嗰日咧，佢就落山咧去募化。咁啊，但系我哋化缘啊，所谓破缽啊，都系有我哋个规矩嘅。咁啊，通常咧，佛制弟子破缽最多咧唔超过七家。咁啊，在呢个七家之中啊，你福报够，等于话与佢哋有缘啊。啊，七家都俾你啊，而且俾嘅又系多，咁啊，当然你就冇问题啦，食得饱饱啦。咁啊，若是问你同佢哋冇缘啊，咁啊，或者七家中亦都未必个个俾啊。咁啊，等于话化得唔够咧，你亦只有自己银喎。咁啊，所以嗰年既然由于饥荒，米粮又贵啦，咁佢嗰日下山冇化咧，佢连续化咗七家。等于话一家都化完啦，啊咁啊，结果咧冇一家咧布施俾佢，系咪因为年岁饥荒啊？咁啊，佢哋自己都冇食啊，咁又点可以有多余啊嚟到布施俾我哋呢个修道者咧？所以佢就空阔而回。咁啊，当时呢个耕田人啊，佢就见到咧，就问佢话大师啊，佢话你今日乞食？有冇黑瓜？咁呢一位辟支佛讲啊，今日冇人布施啊，我空阔而回。咁啊，呢个耕田人一听到咁讲咧，佢个心就动咗一个念头。佢话此一位大师七日先至化一次，每次就只系化七家，就不论多少咧，都要等到下一个七日。在下山嚟到托钵化缘，咁如果今次啊出家都化唔到，冇一个人布施同佢结缘啦，佢就空钵而回，岂不是咪要佢饿足七日，然后先至有机会再落山冒化？咁但系佢自己谂下，我虽然有咁嘅心想帮助同呢位大师结缘。但我自己都是一个穷苦人家，咁啊加上年岁系饥荒啊，咁我自己亦系好穷，冇得食啊，我又点可以供养佢咧？咁啊，佢当时一谂啊，就话我今日带到嘅咧，真正系白米饭就冇啦，佢有一包嘅叫做废纸饭啊，即系呢个和田里边咧有一久唔久有条咧，睇起来好似系和，但系佢根本就唔系和。是似无而已啊！咁你将佢磨咗个浸壳咧，咁啊亦都可以煲嚟食啊！咁佢就废纸饭，咁佢就将呢包废纸饭咧，宁愿嗰日自己唔食啦，佢就供养啊，似一尊辟支佛。咁啊，呢一尊辟支佛接咗之后啊，佢就为佢祝愿啊，佢话所谓布施者就必获其利益啊！咁啊，若为乐布施。就后必就得安乐。今日同佢祝愿咗之后咧，佢就回归自己个茅房，佢就好感激啊呢个耕田人。咁啊呢个辟支佛，咁啊回归自己个茅房啦。咁啊呢个耕田人咧，咁啊佢就照样做佢嘅事啦。咁啊有一日咧，佢用一把刀割草啊。啊！点不知割到咁上下咧，无缘无故呢个草堆里面咧，突然间跳出一只兔仔啊，蹦蹦跳咁样跳出嚟。嗱，兔仔就多数系白色嘅，但系呢只兔仔系特殊啲，系黄金色嘅。咁啊，佢一跳到呢个耕田人嘅地方，佢一跳，跳上去呢个半只啊，伏住响树，喐都唔喐。咁啊，呢个耕田就好惊啦。见到个兔仔跳上自己个背脊，伏仰度唔喐，佢舐住个手想话推佢咧，啊佢又唔跌，佢又唔走啊，佢就好惊，好惊咁啦，咁啊急急走翻屋企啊，就想话叫佢个太太咧捉咗佢，咁就算啦。点知一捉咧，嗰只兔仔唔会喐啦，系乜嘢？系一只纯黄金嘅兔仔。 咁啊，既然系黄金嘅兔仔啦，咁啊变成富翁咯。咁啊，由是啊，嗰一生开始，历九十一劫啊，佢都生生受福不灭啊，所以叫做无贫啊。咁亦都系布施咧所得嘅果报啊。所以六道之中，以布施为首啊。四摄法之中呢，亦都以布施为首啊。咁啊，说明行菩萨道啊，一定要与众生有缘。咁啊，若是你同众生冇缘啊，呢、这个菩萨道又点样行呢？咁啊，你想同众生结缘呢，就唯一个办法，咁啊，最好就布施，包括财施，然后呢，你又以法嚟嘅布施啊。咁啊，先至可以与众生结到缘，你先至可以化度到佢啊！所以布施一法咧，都系为六道万行之首。咁啊，阿罗律就系佛嘅堂弟啊。咁啊，佢既然出咗家，佢就常常都闻佛说法，但系佢一生人最容易都瞓觉啊。咁啊，每一次坐低听佛讲经咧。这个常常都睡觉，不得睡觉他还打呼，睡到咯咯声的，那就变成就很大差别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佛又讲经，那么他又是这样睡觉，又是这样睡到呢，那么咯咯声打呼。那么佛想一下，他说如果我再不开始教训一下他，他说我怎样可以领导大众呢？那么人家以为呢，好像佛呢就会包庇自己的亲属，因为他在家呢彼此是堂兄弟，所以到此呢他就震屈一喝，他说出出就何为岁啊，罗斯旁急了一岁一千年，不闻佛名字啊。啊，我们这位尊者呢，他的作为真的已过风了，佛虽然呵斥他，但他仍然照训。那么等到讲完经，他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，那么他就醒了，那么各自回房。那么同学之间呢，有人跟他说，他说阿罗律，他说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事？他说不知道，我睡了觉。他说就是因为你睡了觉，所以就发生问题。啊，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佛今天闹你啊，他闹我是啊，他点闹法呢？他说你听住，他说出了何为岁啊，他罗斯放急泪，一岁就是一千年，都不问佛名字啊。那么阿罗律尊者当然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，那么比佛呵斥为啊，罗斯放急泪，一岁一千年不问佛名字吗？他因此生个惭愧心，就发大精进，咁啊七日唔瞓觉。虽知道我哋啲眼睛啊，瞓得多固然系唔好啊，唔瞓觉呢亦都会晕眼啊。所以个七日精进行道唔瞓觉，咁啊结果双目失明，即系盲咗对眼，咁啊仲惨，每日托去外边都唔方便啊。他自己就悲伤流泪啊。咁啊，佛呢就安慰他，他话你啦唔使忧心，他话你嘅肉眼虽然系盲咗啊，他话你仲有个见证在吧，你自己好好地参一参啊，你就在呢个肉眼之中呢，就有你个不生灭嘅见性啊，因为能见者唔系个肉眼啊，那是你自己这个清净不生灭的心性啊。那么因这个教他咬见照明金光三昧，所以阿罗尊者开悟之后啊，我不因眼能够观以十方精真动义，都如观掌中暗摩罗果。那么在维摩经呢，那么阿罗律尊者答复这个严正法王，他亦都是这样讲，他说不见此释迦牟尼佛土三千大千世界， 都如觀掌中暗摩羅果，所以此一位尊者呢就是屬於天眼第一。咁啊，見呢個現浮提，咁啊，譯名佢嘅南現浮提洲啊，同埋中國話佢嘅淨金洲，乃係一個日月照臨之處，就即係現今呢個世界上人事交通得到者。咁啊，平常咁啊，四天王天咧，就已經係能見到嘅現浮提洲。咁啊，四時個梵天王啊，就能見三千大千世界嘅總相。咁啊，若是話通常嘅阿羅漢果啊，可以見到三千大千世界總相別相都分明。咁啊，何況阿羅尊者，佢既證阿羅漢啊，亦是出名嘅天眼第一啊！佢點可以話單見一個南延浮提洲咁簡單呢？所以始終嘅南延浮提啊，就應該作為咧呢個娑婆國集有萬億日月啊照臨之處。咁啊，阿摩羅同埋中國話佢就難分別啊，係似理就非理，似內就非內，生熟難分。因為此方無故啊，所以不翻，咁啊仍然保存佢個梵音，叫做阿摩羅果。佢話諸菩薩等啊，就見八千界，此就若呢個五中之迷。咁菩薩為此就有淺心，咁啊此經第八卷所說，就有五十五位之多啊。咁啊，既然菩薩為此有淺心，當然個見量啊，亦有遠近不同。所以《心地觀經》裏邊講，佢話初地菩薩啦，能夠見八佛土；咁啊，二地菩薩啦，就見千佛土，乃至十地菩薩見無量佛土啊。咁啊，現在文中咧話見八千界者。即是或者見八界，就或者見千界，係變成啦，係無一定啦。咁啊，十方如來啊，咁啊，窮盡都未親，清淨國土無所不出。咁啊，此一段經文咧，就約五中之五啊，因為十方諸佛咁啊，大徹大悟啊嘛，咁啊叫做五中之五。咁啊，以十方如来大彻大悟之故，所以见就无限量啊，所以能够穷尽啊，多到好似微尘啊咁多个佛国土。咁啊，咁多个佛国土之所以名为叫做清净咧，就属于诸佛呢个自受用境啊，属于自受用土，咁啊无所不出咧。就是顯示佛啊個見量係周遍法界，不眾生共是不過分寸。嗱咁啊，其中咧就係、是、有三種嘅理論啊。嗱，第一就對呢個殊勝啊，就是、顯呢個下列，就等於眾生啊所見啊與呢個諸佛聖者所見嘅比量一下咧。咁啊，當然。眾生所見啊，不過係眼前分寸而已。咁啊，望啲諸佛正眾呢個見量咧，當然係冇得比啦。咁啊，第二咧就收盡一切啊嘅眾生嘅見量，乃至到咧所謂邊非如動啊，佢個見量咧好狹窄。佢個見量呢亦都不過分寸而已。咁啊，第三呢係障礙就失咗佢呢個作用。例如我哋隔一個紙，咁呢張紙啊有幾厚呢？呢張紙嘅厚度就好薄嘅。咁啊，只不過呢有呢張咁薄嘅紙一單，咁啊我哋就不能睇過邊啦。就認為佢哋眾生共事啊，唔超過所謂分寸之量啊， 主大大声，这个迷中之迷。他说阿难，且吾与以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中间的冷水落空行，就虽有分明，种种连结都无非前尘分别留外，与应于此的分别自他的，今日将与集于殿中的，谁是我体的，谁为物着？个阿难极以殿如，从日以公事物非语，自七金山周遍帝官，虽种种光都亦物非若，渐渐更观云腾鸟飞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草芥人畜都含物非语。阿难，就是诸近远啊，诸有物性虽知殊，同见经清净所出，执诸物类自有差别，见定无殊，此经妙明，得成与真性。此一段经就是答的第二科，名为若，自他名痴而无痴，就是所见的物象有无量的千痴万别，但是能见这个见性啊，是浑一无二。咁我哋上来就已经讲十个天眼，咁啊能见啊十方佛眼，佢个见量就好广大嘅，就当然就唔系阿难所能及嘅。咁所以现在佛咧就阿难所见嘅程度而讲，所以话阿难佢且唔与个观四天王啊所住的宫殿，咁啊四天王所住的宫殿就系在呢个须弥山嘅山腰啊，咁啊离地就四万二千里巡，所谓东方叫做持国天王啊，佢住响呢个黄金岛，咁啊宫殿啊纯以黄金所成，咁啊南方啊系叫做增长天王。居于这个琉璃岛啊，同埋宫殿以琉璃岛所成嘅。咁啊，西方系叫做广目天王啊，系居于呢个白云岛。咁啊，佢个宫殿咧系以呢个白云所成。北方系叫做多闻天王啊，居于呢个水晶岛。咁啊，宫殿咧系水晶所成。咁啊，现在文中啊，观四天王所住宫殿，咁啊，若是严格嚟讲咧，阿难个见量只能够见到呢个南方天王嘅宫殿。嗱，咁啊，有乜证明咧？因为下文啊，同阿难自己讲，佢话宫在堂中都围满一粒啊，此见就为当长月隔令断绝。咁啊，佢入室之时。咁啊，此见啊，就只系满一粒之喎，佢个见量咧，只系满一粒。咁啊，何况啊，所谓须弥咁大咧，咁啊，当然系有所隔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只系见到啊，呢个南方呢个天王嘅宫。佢话中间个片眼。水陆飞行，中间咧就系由行一路咁样望到上去啊，呢个南天王嘅宫殿嗰段，咁啊中间咧就包括所谓地之上就系天之下，地上就系有水有陆啊，咁啊天之下咧就有虚空啦。咁啊，水陆空行，佢都能够变览啊！嗱，在水咁啊，有鱼啦，有虾啦，咁啊，在呢个陆地啊，就系有呢个人啦，以及呢个畜生嘅来来往往啦。咁啊，在呢个虚空就有呢个云腾，有呢个鸟飞啊，一切都系用眼目可以循力啊，咁叫做变览。 就是藥這個物體這一方面呢來講的，他能夠見得到的。他說雖有分明的種種現象，就包括好像雲層則暗、日照則明、三隔斷咁就變成塞啦，呢個風過嘅就叫做通啦，分別嘅就成為色啦，色嘅反對反面就係虛空啦，塵就起於呢個染污啦，咁啊情際啊就來於呢個清淨，所以種種形象不同，就係若呢個變相呢方面嚟講嘅，咁啊無非塵塵。都分別流外啦，咁啊以上種種都係你阿難見性面前可以分別流言，係屬於呢個障礙之境啊！就因於此就分別自他，咁你阿難應該啊，於此中就分別一下，何者係佢自己啊？何者係佢他物？因為所見的屬於外物，屬於他，但是能見的就屬於你阿難的見性，那就屬於自己了。那佛的意思呢，是欲想令阿難自己來的選擇，去體驗一下，何者是叫做自己的見性，何者呢屬於外境的他物。咁啊，令知不啊，外境嘅貪啊，係有增劣，係有轉變啊。但係能見物呢個見性啊，不生滅，永遠冇轉變啊，就係我哋自己嘅主人翁啊，就絕對唔係外境嘅貪啊嘅生生滅滅。佢話金蟬章魚就集於殿中。不誰是我體啊？就誰為物象呢？金就是現金，這個吾字呢就是佛啊，佛代阿難講的。那麼這個章呢就是魚也，是代也。那麼現在物中的金吾章魚集於殿中的誰是我體，誰為物象啊？就是因為佛上來，咁啊，命阿难就已经于此就分别而得，但阿难始终都未悟啊，所以佛就许以代为选择，所以佛话：我代与阿难于此呢个能见所见之中去选择一下，谁系你自己嘅体性啊？誰是屬於這個外面的物象，我說誰是我體，是誰為物象。那麼呢就極以見緣，那麼見緣呢亦都可以說是變量，即是量度那個量，那麼始終極以見緣呢，見量就有兩種的意思，第一種是見性就發出的地方，咁就叫做圓。乜第二呢就極以呢個見性之量啊，呢、這個能力所到之處，咁啊就極以見圓。不從立功，就事物非語啊。咁阿難從講旁，咁啊成佛嘅神力啦，就見於初禪啦，咁而且空中咧。冇別嘅障礙，所以佢我高個頭啊，從呢個廣堂咁啊一直望到呢個日月宮，咁啊呢個日月宮就為佢所見嘅物象，就唔係你阿難嘅見性咯喎，所以話事物非如啊，咁啊由下望至日月宮一切咧，都係外境嘅事物。唔系你阿难嘅见证，佢话知七金山，咁啊日月宫就在呢个七金山之上啊，咁啊现在如日月宫向下望， 咁啊望到呢个七金山，咁啊此山啊围绕呢个须弥山之外啊，咁啊共有七重，即系慈香山、慈竹山、丹木山、善殿山、马儿山、象鼻山、鱼嘴山。咁啊其中咧，咁啊一山啊就有一重嘅香水海，咁啊七重金山咧就有呢个七重嘅香水海围绕啊。咁啊但系不管系七金山，咁啊亦包括呢个七重嘅香水海啊。咁啊，通通都系所见嘅事物。佢话周遍世光，虽种种光之亦物非如啊。咁啊，七金山属于呢个大福众生所居。咁啊，随其事业不同啊，咁佢所居嘅宫殿咧，就或者金色嘅，或者银色嘅，或者琉璃水晶等。所以话虽然是有种种光，咁啊，呢个虽字就未足之词，说明呢个七金山虽然系有种种光啊。现在你周遍细观一下，咁啊，此个有种种光嘅七金山咧，亦都系属于呢个外境啊，属于呢个外物之光。居士你柯南嘅见性喎。话逆物系非语，不渐渐细观，就云行鸟飞啊，风动尘起，树木山川，草芥人畜，谈物非语。咁啊，再从呢个七金山而下，以至地上，咁啊，其中包括唔论佢系云行，系鸟飞啊，风动嗰啲尘起，都系属于呢个空中所有。咁啊，兼之呢个地上所谓树木、山川、草芥、人畜、水陆所名，通通都系所见嘅外景啊，通通都系所见嘅事物，亦都唔系你柯南嘅见性啊。所以话咸物就非如，就话柯南就视之近远，诸有物性虽复之时。同以辨经清净所出，佢话得之物类的自有差别，见无差别。咁啊，此一段文意咧，就系正显种种嘅事物系有差别之上，皆是系物，系属于他。咁啊，能辨呢个清净辨经咧，唯是一心，无有差别。咁就非物，就非是他，所以话此经妙明，都成语真正啊，此个见经，咁啊与物唔会咧杂乱，咁就叫做妙啊。佢能遍照诸法，咁就叫做明。咁啊，现在咧文中啊，成语见性。这个见字呢就应该都是作了这个真字这样的，那么即是说真性就不是说话成语见性。那么为什么要作为成语真性这样的呢？就因为柯南那么上来文佛开始那么八种境有可话，那么能见之性呢就是无幻的，咁啊等于话柯南在上文咧已经领悟咧呢个见性系无幻，就如同呢个第二月。但系现在柯南所请嘅乃系真正，就系天上嘅真月一样，乃系第一月，咁啊如同呢个真性。所以柯南讲，佢话我需即。此个见性无幻，咁呢个见性无幻个道理，佢已经领悟啦。但云何不知不是我真正啊？咁啊就证明柯南所请系真性啊，而天上月就非是第二月啦。 这个大王显真的见证，所以佛呢酬答他所问呢，亦都话此经妙味系正而真正，咁啊阿难嘅见证啊系真正，咁啊一切众生嘅见证啊亦系真正，所以此种成语见证呢就应该说为啊叫做成语真正。我若见事物，则亦可见而知见啊。佢若唔见者，就名为见悟。则唔不见时，就何不见而不见之处？若见就不见，自然非彼不见之上；若不见，不见之地就自然非物啊。又云何非语呢？佢又则以今见物之时，语既见物啊。物亦变劣，体性分杂，则与与我定之世间不成安立。阿难，若与见时，不是与非我见性周遍的非与而遂，就云何自然与之真正，敬与实真，取我求实。此一段经文呢，就是答的第三科。名为正是见性非物啊，就系佛咧系正正色色，咁啊开示阿难呢个见性呢、这个真正啊非事物嗰个道理。因为上文阿难问啊，佢话我虽识此见性无碍，个云何不知啊是我真正咧？佛就是有两种道理啊，是酬答阿难所问的。第一就是说明这个见性就是真正，不是说见性之外呢另外有真正，即使是大妄显真个见性呢，它的本体就是真正，即见性就是真正，如同这个第二月就是真月，只不过这条眼你用手去捉一捉，觉得这个真月旁边好像多了一个月，你只要个手放低不再捉那条眼，那根本就无第二月可得，即第二月就是真月。就譬如见性就是真正啊，不是见性之外另有真正啊，不是说第二月之外另有真月，你只要放低个手不捉那对眼呢，即第二月就是真月啦，咁啊以月即见性就是真正。咁啊第二呢就说明呢个见性啊，虽则是遍照一切物，但是见性就非事物啊。咁如果见性系物，咁见一处就不能见一切处，不能见万物。咁而今见性因为非物，是个无形嘅心化啦，系我哋自己呢个真性啦，所以就能够见一切物，遍照一切物。咁啊！現在因為阿難上來問啦，佢雲何得知的是我真性啊？以為呢見性啊，好似一件物咁樣，可以攞出嚟個雲啦。呢、这個就係見性啦。咁啊，由於阿難呢有如是嘅問啊，所以佛呢在始終呢就為佢解釋，就話阿難。佢話若見事物呢，即則亦可見而知見。同埋初句就係按定佢嘅前則，意思即係話，若果呢個見性係一件物件，咁樣你阿難嘅見性係物，其他人嘅見性啊亦是物，咁啊佛嘅見性啊，咁啊亦是物。咁啊，若是彼此嘅见性都是系物啦，咁你阿难遍见诸物时，咁啊亦可见我佛之见性啊。 因為鍵是密的嘛，那麼既然是一鍵密就應該就可以鍵啦。那麼現在為什麼你就鍵不到呢？那麼若果你的鍵性不鍵我佛之鍵性，則鍵性就不是密啦。那麼由孔佛阿難講了個話世間，他說我的鍵性亦能夠見到佛的鍵性嗎？那麼怎樣見法呢？例如我同佛，那麼同時見一種境界之前，那麼例如那麼佛見日月光，那麼鍵性就見這個日月光啦。那麼在此同時我阿難亦都見日月光，那麼彼此的見性同時見日月光，那麼所以就我這個見性同埋佛這個見性既然同見一物，那麼正正相會之時就名為這個見佛之見性。所以佛就講那麼若同見者就名為見緣，他說吾不見就何不見，吾不見之處，意思即是話咧，佛見日月光時，佛見性就遍滿日月光啦。咁啊，你阿難於此時啊，咁啊亦都見呢個日月光，咁啊見性亦都遍滿日月光，咁啊名為佢就見佛之見性。咁佛就講啊，咁啊佛嘅見性既然能夠放出去遍滿日月光，咁啊令你得見啦。咁啊，佛呢个见性收回嘅时候啊，名为叫做不见时。咁你亦都应当啊，见到我佛呢个见性收回来嘅时候啊，所安置嘅地方系放响边处，你应该见到喎。咁啊，何以你又不见到呢？佢话不见时啊，你何不见就不见之处啊？咁啊，既然你不能见我佛，咁啊，将呢个见性收回来，放在边一处嘅地方啊？咁啊，你说呢个能见我佛见物时嗰个见性呢，就无有事理啊，咁啊，属于虚妄啦。咁啊，又恐佛阿难讲佛世尊啊。你佛的见性放出之时，我固然见到啊。你即使收回了个见性放响边一处，我亦都见不到啊。所以佛就讲啊，你若见不见，咁就自然非彼啊，就不见之相啦。第一句就按其情执啊，第二句咧就夺其所计。佛话你阿难，既然个见佛不见物时，这个见性收回来所在之处啊，这个放在边处你知道，咁就法会之中，咁啊诸大菩萨啦，诸大阿罗汉，咁啊乃至你阿难个堂兄啊，阿罗律尊者，佢系天眼闭啫，咁啊你既然见啦，亦都应该佢哋啊。见到佛不见物时，这个见性收回来放响边处，那么为什么他们完全都不见呢？那么他们既然完全不见，单是你阿难一个人见，那么就成为虚妄啊。所以说自然非是佛啊，不见物时见性所在之处，或是非彼不见之相，因为见性不是物，所以就不能见啊！你见唔到，因为见性系心法，唔系个物质。咁啊，若不见不见之彼咧，咁就自然就非物，就云何非语咧？意思即系你阿难，既然不能见佛。不见物时，见性收回来所在之处啊， 咁就正见性就非事物，咁啊佛之见性既然非事物啦，你阿难之见性应该亦都非事物，咁啊见性而非事物啦，咁啊系边个？咁啊当然就系阿难自己呢个真性啊，个云何系非语呢？点可以讲话？唔系你阿难啊，呢个真性啦，咁就显见性，就系真性啦，唔系离开见性，另外咧有真性，即见性就系真性，此就系佛咧喺酬答阿难所请啊，话云何得知就是我真性？各位入得，以今见物之时。语既见物啦，都物亦见语，体性杂乱。咁啊，始终咧，除咗上文啊，咁啊一大段个经文咧，咁啊破呢个见性咧，唔系一件物件，见性咧系个心法，唔可以当一件物质咁咧攞出嚟啊，系指示俾人睇。咁啊，現在咧再用另外一種道理，咁啊，破呢個見性啊，唔係一件物件嚟嘅，所以做油。咁啊，油則與今見物之時，佢話語既見物啦，就物亦見語，咁就成為體性分集，即係話你阿難呢個見性啊。如果既然是一件物，亦都能够见物的，那应当物亦都具有见性，亦都能够见你，所以说与今见性见物之时，与既能见物，物亦都应当能够见你，那就无情的物体与有情这个见性呢，就是分别杂乱不可辨别，因为见性本来是能见，物呢是属于所见，那么若见性是物，那么见性就成为无情，物若是有见性，那么无情都变成有情，那么结果呢就不知道谁是能见，就谁是所见，谁为正报，就谁为依报，咁就破坏呢个世世嘅法相。所以话得与与我，定诸世间就不成安乐啦。点解呢？因为世间诸物系属于无情，所以人可以脚踏实地咁响地上行走啊！我哋可以坐响呢个椅上边。咁啊，亦可以瞓喺床上边啦。咁啊，地能够容许你咧安立。咁啊，如果话物嘅亦都有见性啊，咁啊物就成为有情。咁啊，有情之物啊，点可以容许你用脚去踏咧？咁啊，有情嘅床就点可以让你啊瞓喺佢上边咧？有情嗰张椅啊！怎可以容许你坐上去呢？那入面有情的世间以及无情的世间都不能安立，那么由你阿难是凡夫，那么佛就圣人，阿难是弟子，佛就是师长，这种是世间的道理一点不错，即使心罗万象都不会错乱。那么现今如果你话见性是物，物亦成见性，咁你有情无情就变成捣乱啦，咁啊破坏呢个世界。所以如果你阿难说呢个见性啊系一件物件咧，就有如上咁多个过处，显呢个见性非是物，因为见性系心法。是无形无相，是超然独立的。那么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唱，付于明日。